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班的路上好，我是王维。 哎，又到了这个一周的开始了啊！而且呢，上周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只休息了一天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都照常直播。 对呀、啊，所以感觉这工作就跟连上了似的，是不是？ 再过17天又连上了。 哎呀，可不是嘛，我都算好了，那一天正好休息的是周日、周一和周二。 你看， 周一、周二我们还是正常的直播陪着各位。 那周六跑不了了呗？ 不，但是换言之、啊、我们觉得通过直播这种方式跟陪伴大家，我觉得更重要嘛。 啊、是、 对对对，所以提醒二位啊，五一假期呢，咱们继续直播。 我知道。 啊 我没有短过直播、哎、 是 啊，今天呢我们先介绍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北京电视台上菜非常棒的一个节目的导演，那不应该叫节目，应该叫纪录片似的，我觉得拍的特好，其中这就是我们的赵导啊，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哎呀，大家好，听着这个虽然是个历史 历史往往都会重演的啊，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畅销书作家，北京这个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博士后杨。 今天呢我们聚在一起还是畅聊一下上周我们聊的不太尽兴的东西， 是 主食 啊， 还是说主食。 嗯， 而且我们要挑其中的一样来细致的聊。 哎， 是不是？ 哪方面？ 跟你那方面的呗。 不会，今天我没来的时候，你们三个人又把方方面面的分了吧？ 没有，今儿哥你来的早，还没串联好呢。 最关键，我们觉得这里边你要细分起来，类别太多了。 是啊， 是的， 你要想分几个大类，还真分不出来。 是啊， 或者换句话来说，好吃的主食、太多了。 是， 咱们就靠上周一的那么一点点时间说不完。 对，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米饭， 干嘛米饭？就饭就完了， 啊， 不一定是米的，对吧？ 一般说你像吃饭，一说饭的话，这个类别就大了，对吧？说到米饭啊，那一定得有米，上边放点什么，那就不管了。 那我问一下，那比如说，饭团儿， 蒜， 啊，蒜， 有米 是， 这就蒜 啊， 寿司 啊，蒜， 粥， 蒜。 天哪！ 啊，这粥确实得算，因为过去你看那个宫廷里头御膳房五个局，荤局、素局，这个点心局、饽饽局，还有那个挂炉局，还有饭局。饭局主要有什么呀？有这个馒头、米饭，还有粥。你看这粥得当然得算在这个饭里头。 这局怎么传呢？来，一起吃馒头啊！ 不是，他就负责专做这些东西。 哦，那 荤局 像造办处似的，这是专门做主食的。 对对对， 哦， 啊，就是他也是属于造办处一类嘛。 明白， 他就是造饭的。 哦，专门做主食的。 对，你像那挂炉局就是烤猪、烤鸭。 哦，有。 啊，素局就是各种菜，干菜、鲜菜、干菜。 嗯， 荤局就是各种肉。 嗯， 当然这样啊，就是除了咱们说饭的同时，如果要是众位想起来说，哎，我那天吃了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面条， 反正主食范围 也可以聊啊， 也行， 对吧？因为给大家推荐嘛， 对， 尤其是下班这点了， 咱们是饭家， 是的。 说起来这个饭，就当年我们做那个上菜的时候，正好饭这集是我做的，当时起名叫饭本。 哦， 我们说为什么是本呢？我们当时觉得只有这个字能够表达我们对饭的这种喜爱，它是根本，可能就不分南北方，南北方都。不管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然后都会觉得米饭或者米饭搭一什么东西，是一个特正经的一顿饭。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那天咱们周一做完节目以后，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就专门给我发私信，因为我记得咱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对于咱们来说，主食对于一顿饭特别重要？ 而且特别是上岁数人，比如我妈，我妈就这样，不管吃什么，必须得最后来碗米饭。 嗯嗯， 就是如果要不吃，就算说吃饱了，都觉得这顿饭缺点什么， 空落落。 哎，对，为什么说主食很重要？ 这是上礼拜我就没捞上发言的机会。 那你说， 就是因为这个是所有人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一提到主食，肯定是亲切感倍增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我记得上礼拜，维哥说这个高压锅焖米饭，觉得能有什么？这太普通了。所以呢，就是为了吃下这碗饭，咱们一定是精耕细作的，怎么搭这个饭，怎么处理这个饭，然后怎么吃，这花的心思最多。 对， 所以它不像普普通通一个什么鸡鸭鱼肉这类的东西，可能简单一做就能好吃。它不是因为太普通，所以一定要更加的精心。所以大家对这种东西又亲切又下心思，这种东西一定是这个就是说对他的怎么说呢，就是他对他的感情是最深的。如果要是说你吃什么东西，肯定是记忆最深的肯定是那饭。 嗯， 对吧？ 哎呀，我主要觉得不管多好的菜，你白嘴吃成咸呢， 那是 你得就米饭还能吃饱吗？ 不也可以，你像打卤面嘛，你可以主要就是喝卤嘛，对吧？ 边沿的虎就飞了。 过去真的那个卤是可以喝的，但是就是饭没有这样的。 嗯， 对吧？就是一定是既朴实又亲切又精耕细作。 嗯，对，就是很多的朋友就相当于可能听咱们的节目，人觉得意犹未尽。 嗯， 然后同时下了节目给我发私信。 嗯， 还各抒己见，为什么主食对于大家来说特别重要。后来有一波人就说了，说当然重要了，从这个词语上你就觉得重要。 嗯， 为什么一说叫吃饭， 嗯， 它已经涵盖了很多东西了， 是是， 但是饭实在里头是主要，他怎么不说吃菜呢？ 嗯， 对吧？这是一个， 那就吃不饱嘛， 对吧？另外一个方向的人就说了，就是在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了，物质极大丰富， 嗯， 对吧？包括说我东西南北的东西，我都可以在超市里啊，都可以挑到买到，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只有在仅有的这个范围内， 对， 吃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 对， 所以呢，饭就变成一个主要的吃食， 嗯， 而且呢，那时候都饿嘛， 嗯， 所以能吃到饭就已经是很顶级的了， 没错没错， 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我得吃点饭，我不吃饭我老觉得不踏实，其实是一种习惯。 这从营养学来说，碳水化合物是必须摄取的。 哎，是是， 对吧？ 第三种呢，人家说就是我光吃菜，对吧？这怎么填饱啊？但是只有说吃了主食，哎呦 啊，对， 可金饿了。 还 是这个道理。 是是， 而且我觉得饭呀，就咱说主食吧，啊，主食是甭管您请客吃饭也好，还是两个人约会也好，它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句号。 那 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反正在我们那儿是这样的。 嗯， 比如说您请吃饭，咱们今天几个四个人又叫了四位朋友啊，一块儿我们八个人坐这儿吃饭，菜呢是彰显这一顿宴席的档次。 对， 就比如说我点了，哟，特好的，我点了刀鱼，现在我吃了刀鱼，我点的那个什么小龙虾， 嗨， 哎， 这个 档次一下就下去了。我点的海参，哎，就人家说，哟，你对我很重视啊， 是是是， 这一顿饭不错。但是到了最后，你发现没有，大家都会问的，尤其是请客的，咱们来点什么主食呢？人说，哎呦，不要，吃的很好了，哎，不吃主食，这怎么能行呢？填填缝，填填缝，一般都这么说。就好像你不点这主食，这顿饭算没完，就是我没有很好的结束，光吃饭怎么能行呢？ 对， 类似像吃不饱， 嗯， 两个人出去吃饭呢。往往这饭呀是能够给你带来惊喜的，有的时候去一个地儿吧，你会发现，哎，最后您吃什么主食？来碗米饭，这米饭上来吧，平淡无奇，你就会觉得，这菜再好吧，这饭，也还行吧，记忆不是很深刻。但是有些小馆子，尤其是很多小馆子，一上来那饭，有的是用南瓜里边加的，有的是用那个，真的，一看就是那个自己弄的那个玉米粒儿。就是挺大个的，往那个米饭里边加，有的什么加红薯的，有的里边比如加上那个黑芝麻、二米饭等等等，就这，你一看哟，人家这儿米饭做的还挺花样，还挺多的。这小馆子我记住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吃饭这事儿吧，你要是最后不来碗米饭，不点点不问一下，还要点主食吗？你觉得这人不实在。 哎， 我们办公室一姑娘相亲，然后我们一块起哄，然后坐旁边，其实前面都挺好的。 嗯， 最后一步就是点的那个，因为他讲那个男生讲养生嘛， 嗯， 然后晚上要吃的清淡， 嗯， 要吃的 不是，你等会儿等，突然想到，因为你们组的姑娘， 你就不用露是谁了。 我不是问是谁，我是说你们组。原来拍美食地图的组，然后出去相亲吃饭，好家伙，这男的得多为难呢！ 不是， 他一点都不为难。 人家主要是为了吃这顿饭、 啊， 他不为难，他特别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其实人看着还行， 嗯、 就坏在最后 啊， 就点了一人一份青菜。不在乎吃什么，最后我们就想着这是不是得给我们点点主食啊？ 嗯， 这男孩自己就说，晚上就不要吃主食了。 哎、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人怎么不实的，怎么过日子呀？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你看，所以这其实点的顺序也特别重要。你比如说两个人请人吃饭，哎，想吃什么菜随便点。你总不能说，哎，想吃什么主食随便点，那就说明更抠门了， 那就更不实在了。 上去就想把你填饱了。 而且你说那个，我觉得对，就是过去有，先是韭菜。 哎， 就席面那个规矩，韭菜，然后是大件儿， 嗯， 就是你说那刀鱼啊， 嗯 啊，还有不嫌大小龙虾， 所谓的横货， 对对对，叫大件儿嘛，过去、 嗯， 然后大件儿过去之后是饭菜， 哎， 就是芡汁多一点的呀、啊哎，然后这个可以吃米饭， 下饭菜 啊，对，下饭的也有可以就馒头的，我、 嗯、 们这个专门就是这个， 嗯 啊 嗯， 来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些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发上来了信息，都说了自己爱吃奶口 啊。 这样，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先隆重推出咱们的老赵 啊， 你可以跟大家说说， 啊、推出了 是好吃的那些饭、啊 我。我今天特别特别的注意，先翻了翻地图，争取那个叫板砖的听众今天不提意见。 不、啊，因为咱们的听众太多了，能跟咱们互动的也 特别认真。我原来以为、 啊、板砖是特别认真， 对，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啊、我以为随便说一说就算了，结果真有那能听出来的、 嗯、 就不是像我一样都是路痴，有特别明白的、 啊、 也有吃特别明白的。然后那是不是那我就先说一下，我想特别想说一下，上一次我从这儿一出去我就想起有东西没说，我先补一下这个。 可以， 我就想起芝麻酱糖饼。 嗯， 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吃芝麻酱糖饼。 你不会又说三五糖的吧？ 不是、 啊， 我要说一个三环里。 来， 我先倒一口气儿。 嗯， 那个就是咱们有一种糖饼，它是外头是脆的，有点像生煎过一样的。 嗯， 然后呢，他们家呢，维哥也去过，就是做烤羊腿的、 嗯， 然后在一个加油站的边上，旁边还有一红状元， 哦、在地铁门口。 啊，我最后才说这个， 那是三环外。 在不在三环 啊？三环 是不是三环？ 是、 啊，那就对了。 就在十号线边， 我知道我们家那边吗？ 啊，就在 啊，我们家那边建德桥吗？ 啊， 对，建德门桥地铁站、 啊。嗯， 然后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糖饼呢，原来我们拍的时候，就他真的是，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店一年只能拍一次嘛，但是我们基本上特别好的，我们会有回顾，我们会去看他家还在不在这，还做不做这个，做的是不是还是这么好，每一次去吃的那个品质都一样，他那糖饼分层，而且特别舍得放芝麻酱，特别舍得放那个红糖， 嗯， 在后厨看就一层一层的往上刷，一层一层都淤出来了，还往上叠呢。 是他自己做的，不是从外边购进来的。 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后厨有一大姐，当然了，现在是大姐还是大叔我已经说不清了，反正当年是大姐。而且这大姐呢，就这老板就说了，是他专门就挑了这大姐，原来是幼儿园做那个芝麻酱糖饼、 哦、 反正我就觉得就特实在，就那个你一拿起来那个都往下流恨不能、 嗯、 然后那边 是真是正经那吃糖饼烫后脑勺的那种糖饼。 对， 他是按着糖三角走。 是 就反正，但是它跟那个别家他们还有一点区别，就是它那个锅里面会放一点油， 嗯， 然后它会有点像油煎出来的， 让它外焦， 外焦， 里头是糖心儿。 哎，对外头是那种脆的，然后一咬上掉渣儿。 哎呦， 我觉得这糖饼就是基本上我看每桌都点。 对， 这适合钓鱼去。 他们家就是我说的。有七八个哥们儿在他那儿，因为他那儿吃烤羊腿的，包括吃肉串什么的，七八个哥们儿到那儿，因为都开车了，大家都特守规矩，谁也不喝酒，喝了一百瓶北冰洋。老板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北冰洋沽清了。一百瓶， 真的喝了一百瓶。你知道那瓶子盖儿不是那个服务员要收起来吗？要抗那发奖金，不是 啊， 真的是一大兜子，一百 大家好安静，突然 没有叫什么名字呀？ 啊，叫西蒙炭烤羊腿。 哦， 但是他们家的芝麻酱糖饼非常棒。 好， 嗯 嗯。今天我们会说很多很多馆子， 嗯， 可能都跟主食不搭边儿，就是主食可能算是隐藏小菜单的那种感觉哈，就是你去那儿你根本想象不到啊，这主食什么，往往是这种店它的主食做的还那么的好，所以推荐可能大家去一下。你说的第一个算糖饼那不算啊，来。 饭， 这就要说饭了是吗？ 当然了，刚才咱们要说，你说 你 够了 饭家 嘛， 对吧？ 嗯、那我推荐一个以环境取胜的一个吃饭的地儿吧，就是在那个银锭桥，银锭桥的右手边，然后有一个胡同，然后呢，你会看到有那个小牌子写着，就粉笔写的猫小馆，然后一路拐进去、嗯，这家店呢，就是一进门会有一个值班表，上面是各种猫。各种品种的猫，然后呢一进门呢确实满地都是猫，然后那猫也不怕人，然后他们家呢就是因为主要是撸猫嘛，所以都是偏快餐，他家有那个照烧鸡肉饭呀，卤肉饭啊，他家就这两种饭，然后 我以为是各种盖饭， 那就可以把阿去了，然后要不显得很多似的。 然后我就两个都点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卤肉饭还算中规中矩，还是就是上的也挺可爱的，他用两个竹子的长条的那种容器把它装上来，然后那个米呢就扣成一个猫脑袋的样子，但可能因为客人比较多，然后那个猫的眼睛耳朵你也就别纠结是不是在位置上了，但反正那个米还是挺香的，但是我觉得这家店呢就是特别适合那个老少皆宜的一个玩耍的地方，那儿可以待一天。 哦、嗯、 你跟那儿吃饭，然后那猫就趴在你桌子边上。 这都不怕人是吗？ 都不怕人、哦、而且那里面就是因为我家就有一暹罗、 嗯、 所以暹罗在我眼里就完全无所谓，然后他们家有就是挺奇怪的那种猫，没有毛的呀、 嗯、 然后呢那个脸上跟戴个眼镜似的呀。 哦，眼镜猫。 啊，对，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我们俗称叫黑眼圈。 黑眼圈，还有那 不是熊猫吗？ 熊猫可还行，然后那儿还可以那个花钱买猫的粮食， 哦、 给它 喂 它， 你喂自己的同时还可以喂猫。 哦， 那这个环境还挺特别。它装饰呢？ 那个店是挺大的，它其实有三个地儿，这三个地儿我都去过，但我觉得银锭桥边上这个后海这个是最大的， 嗯、 也没有什么台阶儿。然后呢，大概得有个十几张桌子的样子，还挺大的。桌子和桌子中间的缝也比较大， 对， 空隙也很大， 方便猫走吗？ 对，猫走不需要有多大的缝。你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那猫都会轻手轻脚的绕过所有的障碍物，绝对不碰掉任何一样东西。 哦， 嗯， 那喜欢猫的朋友应该是挺不错的。 嗯、 对，我经常看那个小孩就在前面喊，抓住你了，抓住你了，然后那个家长在后面追，别抓他，别抓他。就是里面就有点稍微有点小嘈杂，但是还是就是童趣盎然。 嗯，明白， 嗯， 就是很有趣。 对对对对， 好、 嗯， 叫猫小馆， 就叫猫小馆。 哦， 嗯、 好，哎，借着卤肉饭，我说一家。 嗯， 这一家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讲不是甚为喜欢，但是也还不错。但是网上特别多人，就算是一个网红店吧，叫菊儿人家。哎，对，觉得人家他们家也是卤肉饭特别有名，然后呢我就这个冒名而不是这个 冒着 慕名 而去 的 慕名而去了、 嗯、 去了之后吧，确实那个卤肉饭上来的时候确实吓了我一跳， 嗯， 这是我见过的给的最多的肉燥的那个卤肉饭。 天哪， 这个你要跟那个 好大方， 哇，全是小肉段儿， 嚯！ 而且整个一盘就满满的全是肉， 有蛋吗？ 蛋也有， 哦， 你都有，而且全都是那种超大份的， 嗯、 就感觉哇，一上来好爽啊！吃完了之后吧，爽，非常之爽，但是总觉得，因为卤肉饭，我觉得它的奥义在哪？首先米要好， 对， 然后呢，靠着那么一点点的肉汁，它有点像猪油拌饭的意思，那点肉汁呢是稍微提那么一点香，他们家那个饭呢就像是自己说，妈，我在外边吃了一卤肉饭特好吃，哎呀，那有什么呀，我给你做，特别像家里边自己做的卤肉饭，不吸料，哇，吃的特爽， 就是实惠， 哎，这个太实惠了， 一看就吃饱了， 哎，我还确实是，当时是吃完了一家之后，说，哎呦，离这家不远，我们就去吧。去了之后，着实让我挺感慨的。但是我看，哟，好多人排队，好多人去。所以如果喜欢吃肉的 啊，喜欢那肉分量大的，汤汁浓郁的，您可以去那边尝尝，叫菊儿人家。 菊儿人家。 菊儿人家。嗯、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卤肉饭，我觉得也挺就是就很知足的感觉， 啊、 叫觅食。 哦。 在那个朝阳大悦城楼上。然后那个老板特别漂亮， 有啊女的 啊女的呀， 特别好看。 啊、你等会儿再说一遍，朝阳大 觅 食，觅 食 是吗？ 对，就是寻觅的觅，但是是那个食。 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 十， 是这个十， 对对对。然后那老板特别好看，就是你看他本人和看相片是一样的，就是好像本人就修过片一样。 每天出来都是做好了美图秀秀，厉害， 自带那个美图秀场。然后他家的那个卤肉饭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那平时卤肉蛋那个卤肉饭那蛋不都是那个煮好了的切一半吗、 啊、 他们家那个是温泉蛋，就是半生的、 哦、 半熟的， 就是日式的那种。 对，你可以拿那个就是蛋的那个汁儿去拌那个饭、 嗯、 然后连卤肉汤一起拌那个米饭，然后每一粒米上都裹着那个肉汤、 嗯、 裹着那个蛋液，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种米香气和蛋香气、 哦， 还有肉香气 啊，对，那少不了肉香气，然后配上一点那个时令的蔬菜， 嗯， 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份的量吧，看着不大，但是你吃完了以后就是那个明显眼大肚子小，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就上一份卤肉饭根本吃不饱，还会点他的西红柿鸡蛋拌饭，还会点那个其他的，就是他们家各种那个菜泡饭，他每个季节上的菜不一样，然后点两份以后其实吃的明显有点撑，但是还得硬着头皮把它吃完，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说你这量太少了，你得多加点量，就是看着特别小，它一个小锅上的，用一个锅上就是特别有那个迷惑性， 嗯，是有迷惑性、嗯。就你说的这个卖点已经不在卤肉饭上， 是是， 真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像觅食他们家的生意忽好忽坏。比如说，老板娘不在的时候，今天老我、哦、不在，算了，不在这家吃了。老板娘在，来来来，给我点四碗。 哎呦，真的、啊， 很有可能。 哦， 比如说老板娘不在，老板在啊、 哦， 生意下来了。 哦、 老板娘在，哇、哦，生意这个火呀。 哦， 终于找着原因了、嗯。 他们家只有老板娘，没有老板。 哦，所以朝阳大悦城顶层啊。 六层应该是 六层， 就全是吃饭的、 哦。记住了啊。 哦。 然后那个他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是虽然是一个饭店、 嗯， 但是时不时的会有那个客座教授一样的，请那个著名的大厨来。 嗯、 你可能会吃到意大利一个著名的厨师给你做的某种饭。 嗯。 包括咱们的有什么黑麦呀、啊，来这客串做这个饭，就每、 嗯、 就同样一道菜或者一道饭，会换不同的厨师来做。 好啊，也有朋友说了，秒说了，那个是不是叫猫小院儿呢？ 猫小院儿，猫小院儿， 你说的是猫小馆儿啊？ 但是地址说对了。 啊对啊，对 啊、哦、是。 看来苗也去过，他说他们家不光卖猫粮，还卖猫呢。 嗯，我就没法夸你。我 来，我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接着聊饭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雪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了。 好嘞，那么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那北京现在这个天气看上去风平浪静，多云，有轻微的霾，风力不大，气温在18到20度，可以天气比较的温暖舒适。那么今天夜间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现在看来在西北地区到河北，就是这一带有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那么这一带，那么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浮尘、沙尘的天气正在也正在东移。那么今天夜间，就是到了后半夜之后啊，这个风力也会逐步的加大，像这浮尘啊，像平原地区也会有一些浮尘飘过来，看着不同程度也会影响到他们本市。那么冷空气的主体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达本市，会有个风力加大到4到5级，阵风会有7级左右。那么山区这阵风会更大一些，甚至7到9级，这么个样子。那么这么大的风啊，对大家的外出旅行，尤其是郊游，到山区郊游踏青赏花，这个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明天的北风也比较大，那么局地还会卷起一些沙尘来。那么根据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6:30和16:50的时候，分别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和沙尘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提醒大家呢，注意防风防尘。那么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这个冷空气啊，它影响范围比较大，那么整个的华北地区啊，看来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自西向东就先后都得受到它的影响。就是个海拔高的地方，就阵风都要7到9级，像山西的中北部、河北的中北部，像北京的部分地区，还有天津这些地方都会有比较大的风。所以明天要到这些地方旅行的朋友，那么要注意防风防尘。那么伴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进一步的东移，东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稍微大的这个降水强度不太强的一些雨雪天气。另外来看呢，就是 喂，张老师 啊，对对对， 哎， 再就是伴随着这个冷空气啊，还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温和雨雪天气，和这个降温幅度达到4到8度。这个在降温的同时啊，看来还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这个降水现在看来主要是时段呢，在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这段时间。那么这个时段呢，主要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那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南部，你包括北京这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让北京这个出现降水呢，主要是12号的后半夜到13号白天这个期间。再就是南方这个天气了，看来在贵州的东部、重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北部、广西的东部等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大暴雨。这个雾季的累计的降水量在60毫米到100毫米，像局地可达150毫米左右。那么这些地方呢， 这个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这些强烈的天气。那看来这个天气，像这种天气一般出现在夏季，像这个季节看提前就出现了。那么像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的强烈天气，是外出旅行要特别注意防范的。那么在12号到13号到上述地区旅行的朋友，请您在这个出门之前先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么做到心中有数，安全第一，防范在先。主持人， 非常谢谢张老师，非常这个详细的介绍以及非常这个全面的提醒啊，感谢您。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 啊，好的，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北四环的海淀桥和万泉河桥的东向西接连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学院桥。再来看一条管控措施，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目前全线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饭啊。这个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推荐很多的饭，比如说刚刚咱们说了卤肉饭啊，这个斋主说了朝堂的肉燥饭就挺好的啊，也有这个，而且他还说醉红楼的卤肉饭还有鸡腿饭都挺好。 哎，醉红楼也不知道现在搬哪儿去了，原来是在那个帽儿胡同。 哦， 包括老钟叔说煲仔饭，煲仔饭，煲仔饭，推荐一下北京哪儿吃煲仔饭最好？我对煲仔饭完全没有抵抗力。 煲仔饭有一个地方， 一定得说北京的啊！你别上次跟我一说，说吃煲仔饭就奔广东了。 不仅是北京，而且还是个北京非常著名的地儿——西单。西单有一个广州大厦，大厦2楼、3楼，一个是茶餐厅，一个是饭馆，哪个是我就弄不清，反正就只要进去能看见。 哎，广州大厦是在西单吗？ 是。广东广州，反正 广州广东大厦是在岭南那边，就是岭南路那儿啊。 地点对 啊， 这个地点对。 真的，你现在说什么，我就50%打了一折扣。 地点对，唯一的一家嘛那儿。然后那个二楼是茶餐厅，应该3楼是吃那个，就是 那大家可以去3楼看一看啊。 他们家的卤肉饭就是好大一个包， 不是 亲。煲仔 煲 仔饭，煲仔饭好大一个包，我还沉浸在刚才那个卤肉饭里。主要是春困，只要但是一说起吃，我马上我就精神了。我现在说说那煲仔饭，他们家煲仔好大一个包，但是那个老板呢就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姓林，是一个地道的广东人。他来北京之前做的是师爷，这个师爷这个工作呢，他跟我讲， 不是绍兴师爷吗？ 不对，他说在广东，在饭馆里面都会有一个师爷、 啊， 点菜的时候没有菜牌，他帮 你安排。红的那个戏里头， 哦，知道，就是有点过去那个、咱们那个《天下第一楼》里头修顶心那个行职业。 他那个搭配的特别讲究、嗯，就完全就感觉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嗯， 然后他现在就在那儿做那个做经理吧、 嗯。 然后他上次我们去，也是我们拍片拍那个煲仔饭，他就说他们当时我们去。其实早就联系了，后来他说应该秋天来最好，因为秋天辣味最好，就特别严谨的一个人、 嗯 哦、然后一下就给我们支了半年以后了、 嗯、 半年以后，然后我们就去拍那个，当时还是和董老师一块去的，董作明老师一块去拍他家的那个煲仔饭、 嗯、 确实是他在，因为他在那儿堂做的，你坐在这儿先吃别的菜，吃到最后，然后你说上煲仔饭，他给你推进来一个堂做的车，当着你面给你堂做煲仔饭，然后那个就不能掀盖儿，其实我们都吃饱了，你知道吗？然后一掀盖儿，然后满屋子的那个辣味的香气，或者米饭的香气，它那个米应该是那种，我怕说错啊，应该是叫丝苗米吧，就是不是咱们北京人吃那种讲究那种什么香米啊，不是那种米。 嗯。 他们专门配煲仔饭的一种米，就是米香气特别的重，但可能没有那么糯，就没有那么它有一点点硬，然后。一屋子的香气和那个米的香气，然后我们每个人又都吃了好几碗，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就一个感觉，坐那不能动，你知道吗？一动就碰洒了， 这也不能喝水，坚决不能喝水。 就是他那个煲仔饭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煲仔饭不应该后上， 嗯， 他其实应该就是和菜一块儿上， 哦、 嗯，然后比起来你会觉得去他那儿吃煲仔饭，就是觉得就已经很值得了， 嗯， 虽然别的也特别好吃，但是我现在。记得最深就是那煲仔饭。 嗯 嗯，我这儿还有一个，我这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段誉的煲仔饭、 哦， 这个很有名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我反正我吃了很多煲仔饭，我觉得段誉那个我是最喜欢，就是在金门桥， 对， 泰富酒店， 对 啊，景博轩是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上周我去尝了一下翠园， 嗯， 翠园没 老字号 啊、老字号刚开到北京的，在王府井。然后我没吃煲仔饭，但是他们家其他的东西跟我在广州深圳吃的，我觉得没有区别，就点心类的啊。但是所以我觉得煲仔饭应该可以尝一尝。 嗯， 还有就是北京开了好多连锁的那个宰皇包， 嗯， 就是去那个顺德取经回来以后、那个、 啊，我知道啊。 那是比较方便的， 对，它很方便。 嗯，还有一个也是我经常去吃的，三里屯通营的南西东边，狮子山下 啊，狮子山下，对对对， 对那个煲仔饭也非常 好啊。你说起来那个方向，基本上同方向吧，东大桥 哦， 东大桥有一个叫麦汤， 嗯，哦、 啊，麦 soup 麦 soup 那个、 嗯， 咱可以说外语哈、 啊， 那个，然后他们家那煲仔饭呢，就是。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精致、 嗯、 我得吃两份反正、嗯、然后、 哦、这么精致呢 对 我就觉得 my soap 不像是 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你有一次给我约我去拍 my soap， 哦对对对 对吧，后来就没影了这个人， 后来就找别人拍了 啊，你继续说卖 soap 的。 然后他们家其实主要卖汤、 嗯、 然后每天有不同的例汤， 嗯， 就是很奇奇怪怪的汤。 最早是在那个新城国际那块儿。 对对 对 对 吧， 他们那汤的名字特别奇，我都没见过什么珍珠鱼啊、 嗯、 鳄鱼啊，然后那个汤就拿一个带把的缸子，带把的碗是装的那个汤，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那个、 嗯、 那边附近的白领啊、 对对对， 金领跟那吃饭， 嗯， 一顿饭可能要100多块， 那个不便宜，那个 对对对， 嗯、 汤也煲仔饭应该是70多吧， 嗯， 就是不同的材料不同价格， 就是、太少了。我上一次跟我老婆去吃了300多，就那么一小地儿，我们吃了300多， 有点吃不饱， 就点一份上来，他吃完了，哎呀，还差点什么，又点一份，他又吃完了、 嗯、 啊，哎呀，不行，再来一份，咱们分食吧。最后我们俩吃了4份，等于是我吃了2份半吧。 啊这么分食的。 但是你比我还能吃，你比我 能吃多 了 我觉得。嗯、 像君他就说甲乙丙丁煲仔饭还不错啊，可以大家去尝尝。 嗯， 另外呢斋主也提供了其他的饭。他说老坑记的辣味猪油捞饭。 啊是是是是是，对对。 还不错。他说醉红楼搬回鼓楼东大街了。 哦，鼓楼东大街啊、哦、 都没吃过。 我吃过，我原来我吃这很 2013年、2014年的时候去醉红楼，那时候在帽儿胡同。后来他就搬了，我不知道搬哪儿。现在呢，就是在鼓楼东大街。 老坑记一定要去尝。 对对对， 原来老坑记没有这个辣味猪油捞饭。 嗯， 原来就叫 猪油 拌饭 啊。对， 嗯，后来呢，人 那时候斋主就爱吃。 有一升级 啊， 然后有了这个。 嗯。 个人觉得您到那儿了，先尝一尝猪油拌饭， 嗯， 因为那个是相对原始的，它没有那么多辣味提供的一些香味了。哦呦，那个就已经很好吃，很好 吃。吃完那就饱了，基本上普通人。 对对对，我一般去那儿就点一个猪油拌饭，再点一个那个鸡，叫客家鸡， 嗯， 半份的客家鸡，刚刚好。105块钱。 现在还有没有了？可以买回家吃那猪油拌饭。就有一个包装好的一个回家一热的能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菜。 是吗？ 嗯， 哦，这个倒没注意过。 我们原来做节目的时候还给， 那是不是就给你们送的呀？ 没有，人家那个过年的时候算年货吧。 哦，那可不是就给你们送，我们都没有。 来来来，那来， 哎，还有一家煲仔饭也还是挺好的。 好好好， 嗯，阿静。是个老牌的那个， 阿静可多少年前的吗？ 有，而且就开在，哎，这个我能说的特准确，因为我每周六带我妈去那中医院那个开中药，然后出来跟着吃饭。 嗯，应该就在美术馆附近吧？ 不是美术馆，在那个，你等我捋捋啊，就是那个 什么中医院吧？ 和平里，它叫那个航星医院。 哦，但不知道， 就是过了小街桥往北，小街桥往北有的是和平里东街嘛？ 对， 然后一直往北走，马路的左手边。 一直往北走， 马路左手， 他那个 樱花西街吗？ 有招牌，没到那么远，就是离那个 第五俱乐部那附近 很近，小街很近。他那个招牌很明显，就是一层一层楼一楼。 阿静， 然后旁边写什么始于1983还是87？ 这是很老的馆子， 很早了。 嗯，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晚上出去玩晚了都去那儿吃。 啊， 对，因为那时候还没鬼街的时候， 对对， 阿静啊什么的，然后生意都特别的好。你想再说吃煲仔饭，因为好久都没吃过煲仔。最早的时候我们吃煲仔饭都到后海，就是北海边上后海那条街，那不是有一个日昌嘛， 对 对， 会到那儿去吃， 嗯， 因为它开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嗯， 但是我老觉得煲仔饭如果做好吃的话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哎，真的。 嗯。 尤其是像小胖刚才说的老坑记啊什么的，哎，真的有机会应该去尝 尝。真的真的真的。你雨还说呢，一个人一顿饭105，我还少算呢，我还喝了杯饮料呢。我记得是130多，就一份猪油饭拌饭，一份客家鸡 OK 了。 嗯， 连菜都没舍得点。 嗯， 已经很省了，真的是。 哎，那个阿静粤菜，不好意思啊维哥，那个我得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地址，阿静粤菜就在和平里东街，我这回说的特别正确，招牌也对，地址也对， 特别棒。 哎，行了，让大家自己去搜就行了。哎，帮助一下乖乖兔吧， 他说了，说北京的清真饭馆哪儿的质量比较好，价格要适中，特色要突出。 啊，这我熟这个北京的清真菜 啊， 那基本就是这些老字号国营的， 鸿宾楼 啊，有鸿宾楼是一个，鸿云楼是一个，又一顺是一个，南来顺、吐鲁番，这些我觉得就， 那你推荐哪个？价格便宜，料足。 因为我去的这几个都不错，我去又一顺比较。 多， 因为离我们家近，它是北边的嘛啊， 嗯， 这个黄寺大街这个西口那块，吐鲁番也比较多，因为跟原来那会儿陈连生陈老爷子在那儿盯着的时候啊， 嗯， 反正我感觉都还不错，特色都比较明显。你像那个吐鲁番原来能做那个什么红烩松肉， 嗯， 能做糖醋鲤鱼，现在还做不做我不知道了，还包括锅烧羊肉， 嗯， 很多很不错的东西，它叫。北京风味精，新疆风味浓，它就是两者相结合的啊， 哦 。然后呢，这个又一顺呢，像这个过去的这，它恢复了很多老菜，像砂锅散丹啊， 嗯， 像这个包糊，还有这个称包的羊肉， 嗯， 这个就北京独一份，就是它特制了一个铁称，专门做那个包羊肉，恢复过去小吃形式的那种。包羊肉， 嗯， 咱们现在不都炒勺吗？人铁称， 嗯， 这个就是，口感上有一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烤肉季是， 哎，烤肉季、烤肉碗，对对对， 啊，烤肉碗， 嗯，这都是北京清真菜。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特别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来北京次数比较多， 嗯， 一来北京，我们请客吃饭都是去 那个那边有一个电影院是在西单的，不是、那个、 首都电影院， 不王府井再往， 到西单还是王府井？ 王府井再往北那个那是什么地儿来着？ 东安市场啊。 就是这着了把火，然后原来特别火， 龙福寺， 龙福寺， 您这是仨地儿。 但是我位置差不多哈。 你说的是白葵是吗？ 龙福寺那点不是有底下有一个卖小吃的 啊？龙福寺小吃 是那个 白葵。 哎，对对对，啊、就 龙福寺小吃原来四大小吃店之一嘛。 对对对， 啊、 我们就每次吃饭全都在那儿、 嗯， 因为我妈他们说他们小时候请客吃饭， 嗯、 只要在外边吃席， 对对对， 都是去那个白葵那儿 啊。 然后吃什么塔斯蜜呀、啊？ 嗯， 然后什么还 白葵最著名的是烧羊肉 哦，烧羊肉也有， 对对对，最著名的是烧羊肉 啊、 哦 嗯，也有啊、哦，好 像舒小辫的南宝，他说的这个我有点懵啊，挺好 啊， 他说蛋炒饭呢，金豆角焖面的蛋炒饭，上周给我吃惊艳了，哎呀，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了，所以我看了半天，焖面和蛋炒饭是一体，但是后来我理解了，应该是这样。 嗯， 就是这个招牌，人家叫金豆角焖面 啊， 人家家的蛋炒饭， 哎，对对 啊，对对对， 是这样， 应该是这意思。就像过去我老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觉得老家肉饼的那个蛋炒饭特别好吃，这一个道理。 对对对 啊，反正可能做这金饼金面的地方，做炒饭也不错。 是的，是的。 蛋炒饭我有两次特别深刻的记忆，因为我个人也喜欢做，也喜欢吃。一次是在大董吃的员工餐 啊， 给上了一大锅的，那真是一大锅的这个蛋炒饭，哎呦，炒的那特别的好吃。然后我就说，你们员工平时都吃这个啊？差不多。对，改天大家去大董的时候，可以看看，让他们给你单独做一份，应该快 一勺那个。 哦，这真的特别棒、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往钢镚他们家的芽菜炒饭、 啊，对对对对， 也算是蛋炒饭吧。 嗯 啊，里边反正也有鸡蛋， 就炒饭类的嘛。 哦，太好了， 是是是， 那个米饭软硬度刚刚合适， 嗯、 鸡蛋炒的焦黄，哎呦、 嗯， 那个香气非常非常棒。 嗯，嗯， 这又是跟这个饭没什么关系的， 怎么 店里边有的那个 啊，是是是， 哎、人家主营。那不是那个， 对对 对， 是 吧？对，ZH 说今年春节去了一趟顺德，我记得顺德老赵上次就跟我说了啊，他老跟我说，哥什么时候去顺德，我请你吃，我什么时候能去顺德呀？真不好说。他说到那边，我特意吃了红星光发的煲仔饭，看来是当地特有名的一个煲仔饭。说我天哪，巨好吃，而且回味无穷。现在你想过完春节都得小俩月了，哇，到现在回味呢，哎，你想有多好吃？ 我都拍完两年了，我现在手机里还留着那照片呢。 哦， 我们每个人把那个煲仔饭那包都吃的跟舔过一样。 嚯， 天哪， 舌头真好， 锅巴都吃了。 我想起那个 一厘米嘛， 猫科动物的那个舌头了。 对对对对对，真的倒刺儿的这是啊。 好， 来，咱们帮助一下雨。 哦， 说了说人家老丈母娘呢在右安门医院住院呢。 嗯， 媳妇儿在广州回不来，晚上咱得去照顾呀。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啊，右安门医院啊附近，这样咱进一条广告，咱们想一想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帮助一下雨，右安门医院附近找一个好吃的。 这右安门医院对面大观园。 哦 啊，你别吃那个红楼宴啊。 啊， 那这右安门医院对面大观园那儿有那个什么南来顺。 哦哦， 南来顺，因为南来顺那块我比较推荐，是因为什么呢？既有大菜的部门，也有小吃店。 哦， 啊，它是一体的。 这个我打断一下 啊， 右安门医院跟右安医院是在一个地儿吗？ 挨得很近。 哦，那就行，那就 右 安心了。 就是那边一个是， 你是念错了吗？ 一个是一个综合医院，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专科。 哎，专科医院， 哦， 哎，就比如传染病啊， 对对对， 明白了， 都挨着很近， 明白明白，好。 除了 大观园， 我就觉得那个什么大观园是那个南来顺。 哦，南来顺 啊，南来顺。据说我去年我听陈连生老爷子跟我说，说南来顺糖醋鲤鱼48一条 啊。真的吗？ 啊，他们新来的那个经理特别有魄力，就威力， 哦， 走的特别快。那糖醋鲤鱼48一条， 嚯， 哦，嗯。 这做的都不止这价啊，我觉得。 不，鲤鱼还是便宜， 鲤鱼是便宜，原料还好，但是那多费功夫啊， 是会费功夫，那炸 是啊， 是不是挂糊？ 对啊， 那很费功夫，但是。反正去年好像卖48一条，今年涨不涨价我不知道，就涨到68一条也够值的， 是 吧？ 是的。小飞说，雍和宫那儿有一个叫七旬八爪胡同菜， 有， 说里头有一个主食，它叫汤烩饭，说吃这有点意思。 嗯，好，这个老看着它那个招牌，但是没进去过，老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是要是说汤烩饭，它应该是南方系的呗。 我觉得它那个有点像北方的，就像你自己家里头，然后那汤泡饭， 就是烫饭嘛， 对，烫饭。 好，封建也在这个推荐啊，说通州的小楼也行， 啊，对对，通州小楼， 哎， 啊， 还有这个黄红建也说了西安饭庄啊，哎，也可以，还有这个 这都是清真菜。 对，还在回答清真菜，还有寂寞无人相告也说了，我是崇文长大的，崇文原来有一家叫阿兰菜馆的，容我咽口吐沫，也是连锁店，这个搬离崇文好多年了，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有，在天坛，上周还推荐他了我。 对， 哦， 对， 好，还有 KOP 也说了，说大家看过那深夜食堂里边那黄油拌饭吗？我在家试了试，还真是好吃。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你看看这个，吴天想，不是吴想天的这个，他说慈云寺桥的应水芙蓉的虾膏泡红米饭不错，一壶浓浓的虾膏汤倒在热石锅盛的红米饭里头，吃的时候吧，就是浓的那个糊裹着那虾膏，哇，哦，再裹着那红米，你就觉得倍儿有层次感，而且吃着吧，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丰富啊！ 哎呦呦，听着就不错啊！ 哎， 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那个味道，不叫真味道，泉州全味道哦，全味道 啊， 全味道里边，原来我推荐过那家店，然后他呢就在这个动物园那附近 啊， 那附近，大家搜一搜，泉水的泉，味道 就是泉州是吗？ 泉 州的啊， 不是泉州，贵州 啊，贵州的 贵州菜，贵州菜为什么起名叫全味道呢？我就不知道了。里边有那个有一个叫这是什么豆锅豆米火锅，哦， 我想起你说过啊， 豆米火锅， 对对对， 那个豆米火锅虽然叫火锅，类似于就是你可以把菜全往里边放，就跟那个大烩菜似的，全都放上去，放进去之后，您就拿那个豆米火锅烩好那个菜往那米饭上一浇一拌，保证完盖那些什么咖喱饭呐，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所有的盖饭，香极了。 你这么说的话，等下一节 我已经不服了。 咖喱饭 不是，我已经不服了，各种盖饭我们已经不服了。 真的就是 啊， 也不至于完盖吧，至少跟好的就属于好的， 属于一流的，对吧？ 绝对的，而且它不咸， 嗯， 就是你一碗小小的米饭啊，就一小碗米饭，你基本上能吃，我觉得吃四分之一锅吧，它那锅挺大的 啊， 一上来挺大的，里边什么都有。然后我就说你这怎么这么香啊？ 嗯， 就是拿牛骨还有什么就好几种的食材往那里边炖。炖好长好长时间，然后拿那个出来，再和什么那个他们独有的是什么豆来着，一块再煮，把那个肉味全都煮烂了之后，那米已经全部都化在里边了。最后拿那个篦子什么的，把那个皮儿全都捞出来之后，剩下了类似于像豆沙似的那种口感，但是里边是那个牛肉汤，哦呦，巨好喝！ 哎呀哎呀，受不了的，广告时间了，咱们先沉淀一下啊！ 好， 哎呀， 哎呀，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饭啊，大家一块儿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您有什么推荐的好吃的饭啊？这个或者想听听我们跟您推荐什么好吃的饭，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金暖广告马上回来。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和各位一块儿在路上饿着啊。确实是饿着的，我们也都没吃呢啊。今天我们聊的还是主食，所以呢估计把各位和我们都馋得够呛。 如果要是真馋得够呛，就说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成功。 真是自虐呀。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原美食地图的编导商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哎呀，大家好，又可以改名叫错错。那我今天基本都说对了。 赵错错，你别说，赵错错这个名很高大上嘞，比这个赵雪莲要高大上多了。 像个戏剧人物。 改名吧，赵错错。 好， 错错，多好！你看，还有这个这个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杨元，博后杨。 哎，大家好，我博后杨。 耶、yeah. ， 呵，来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互动，比如说琪琪说了，推荐小明同学的各种饭 哦， 尤其是肉燥饭跟卤肉饭，装在饭盒里吃的感觉，哇、哎哦，那就更香。 对对对对， 画面感很强， 确实不错。 对，另外一位朋友刘，他就说了，说我好朋友呢是鲜族人，高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住校的，两周才能回一次家，不回家的那个周末呢，家长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他们家是不会送石锅拌饭吧？ 也对，不，你听啊，他说我朋友的妈妈就做了一个茄子饭 啊， 还有阿姨自己配的那个蒜汁儿，哎呀，那个香啊，到现在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茄子饭。 说起这个拌饭，我想起来我在那个百荣一楼吃过一个叫土大力，他那个写的是土大力，如果直译就是两条大腿，我感觉就是他们家有那个就石锅拌饭， 那叫土大力啊，不是市大力吗？ 土大力， 土大力啊， 他那应该是个音译 哦，是吗？是吗？ 你想给我问吗？但是他那写的那个 错错，你再琢磨琢磨。 肯定是因为他那个念的那个韩语是土大理 哦，那这应该是土，应该是土啊。 哎呀，管他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大理。然后那个一楼就他们家有两个东西，他们家我特别喜欢吃他那拌饭，蔬菜拌饭，特别有满足感，好大一个不锈钢盆。 蔬菜拌饭好吃吗？ 好吃 啊。 对，刚才那人不是说是茄子。茄子拌饭 对， 茄子不一样， 还有蒜汁啊， 茄 子它是 油、啊， 它是那个荤菜属于， 对对对， 是吧？素菜荤做啊。 然后他们家那个大酱汤泡饭也特别好吃 啊。来来来，咱们说一下章鱼的问题啊。正会儿，哎、 啊， 老赵准备啊、 哎。 章鱼说了，刚提到什么咖喱饭？哎呀，不行，我听着这个字儿我都馋了。来来来，说一下。 哎，那我觉得有两家，正好我前天刚去吃了一家，就是在那个就是王府井。王府井 啊，王府井啊，吃的 APM 的那个六楼有一个叫澳门味道的，开始就我儿子是去吃那儿的那个蛋挞 啊， 15块钱一个，后来我看他吃我有点， 而澳门味道应该有好多家呢吧？ 但是我就说我去的那家、 蛋挞好吃吗？ 还行，我儿子反正都吃了也没剩， 不，他们家都能吃，你别拿这个界定 是。 就是我儿子说了一句，妈妈你看他家蛋挞端上来还冒泡，中间还咕嘟咕嘟还冒泡、 就是 新鲜， 对对对。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咖喱牛肉饭，是拿一个也是一个长瓣的一个锅上来的，然后里面有大块的，那里面好像不是土豆，感觉是白薯块似的，因为里面有纤维，然后还有那个大块的牛肉，然后那个咖喱给的非常足，但它并不辣也不咸，正好一碗饭就着一锅，反正就是感觉就有点和我们老去吃那个 那个叫一他屋而一番屋 啊，对，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字儿，叫我就准备要推荐那个呢， 一 番 是吗？啊 ，Coco 一番屋嘛， 我还经常管它叫一壳屋， 啥都不对，哎，博士也不认识，我就他 不认识，那不是汉字啊，那不是汉字， 就是感觉两家的咖喱是两个风格 啊， 那个就感觉是更贴，就澳门味道更贴近咱们北方人的那个口感 啊， 就是味儿重但不咸，微辣，里面看不见辣椒，但是微辣。然后呢，那个一番屋的那个咖喱，就是我喜欢吃他们家那个秋葵咖喱，秋葵豆腐咖喱。 哇，你吃的好 吃的 好， 是是，我喜欢吃他们家那海鲜的咖喱，那海鲜大咖，因为是拿黄油炒的。 对， 海鲜咖喱它是用拿黄油炒的，所以我现在做咖喱饭我有点心得，特别到日本去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之后，有点心得，就是一定要用黄油，然后那牛肉要先炖好炖烂，然后再跟那个土豆胡萝卜再搁在一起，拿黄油炒，再放咖喱，然后那个米饭上撒一点儿这个黄油，再一拌，哎呀，好吃！关键是那黄油特别 黄油拌饭， 黄油香啊，那个，然后再配着那个牛肉咖喱那个味儿，哎呀，好吃！ 好多时候就多一道手，就感觉特别不一样。 对， 就是澳门味道这个咖喱牛肉，它那个牛肉明显也是提前炖过的，特别烂，拿勺一抿就碎了。 咖喱饭有，你比如说像泰国的那种咖喱饭。还有包括像 印度的 那种，包括像爵士屋的他们家的那个咖喱饭也不错，还有那个泰廷的那个就是泰国的那个咖喱也特别好吃。基本上到那儿你就因为他们米饭随便加嘛，你就要一份这个，省着点吃啊。就别一次你为了过瘾噼里啪啦把那吃到你，你可能要两份不太够，省着点吃，哇，能吃好久，而且确实好吃，咖喱拌米饭真是太香了， 是没错。 还有一个苏苏 啊， 苏苏家的咖喱做的也 啊，苏苏他们家不是做越南的吗？ 他是越南的那个，就是我做了节目才知道这咖喱呀，印度和越南、泰国、日本， 都不一样， 完全是能吃出来区别的。 对， 是，错错推荐的苏苏啊，好的，这个有一位朋友啊，真的。就他做的这个绝对能把大家说饿了。GoFY 说我自己在家做什么呢？做蚝汁泡饭。 哎呀， 从市场买的那种袋装的生蚝带汤的啊，然后呢，把那个蚝里边的汤，加上粗粒的，就是海盐，加上黑胡椒，还有白葡萄酒一块熬，熬到快干了的时候，放小半块的黄油，黄油化了就把生蚝放进去，一分钟之后出锅，拌上硬米饭，吃不出多鲜来。 哦，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太厉害了， 确实是啊，这个是会做， 哦呦。厉害，来， 不用尝，想着就觉得好吃， 想着就好吃， 主要是食材好。 这个要是想敞开了吃，可以去开车三个小时到秦皇岛。 嚯， 秦皇岛不是哪个饭馆有？ 是真远、 但是他那个生蚝不要钱呀，那个。我带我儿子去啊，那个海你就拿一个桶、塑料袋什么的，那个海边的生蚝。就是那个老龙头那块儿，就是它退潮的时候会退出一条就是全是石头的路，然后很多人跟那儿敲，开始不知道敲什么， 就是那个岩壁上的那个， 就是地上那个石头上有那个生蚝，虽然都不大，但是它多呀，而且不要一会儿就敲，就这桶大概得有这么高，有80公分吧，就敲出一桶来，然后拎到酒店去，然后水一煮，就拿酒店那个煮开水那壶，一壶一壶的煮。然后就那个，用他这方法可以拌饭 啊，再带块黄油就够了。 带个电磁炉。 好吧。我记得我吃蚝吃的比较厉害的一次，就是那一次去邻国吃蚝，那是去有一个什么叫市场，叫黑门。 黑门。 好，黑门。 大阪是吧？ 但不是黑门那个市场，是另外一个市场。另外一个市场，反正类似于像黑门那样的一个市场，全是卖海鲜的。然后里边刚刚搬下来的一摞蚝，然后就大致多少钱一个，好像是合人民币大概也就20-30块钱吧，多便宜，而且他跟我说最好你就直接吃，我就在那儿哭哭哭哭吃了大概有7-8个，就后来不是说我吃饱了啊，因为吃这个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饱什么的哈，我吃这个没量，然后吃到最后我想着，哎呀，别吃太多了，不太好。吃了7-8个，哦呦，那是真鲜呀， 是甜的， 就带着他们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海水的，他就基本上没怎么冲，就啪撬开之后吃吧， 就 OK。然后问我要不要挤柠檬，我说我先不要，先吃。我说哦，连着吃了仨，我说哇，不挤柠檬也很好吃。后来我说第四个尝尝挤柠檬呢，我算了，还是不加柠檬了。哇，又吃了三四个，哦，太 就是就从这到尾没加柠檬呗？你说那柠檬干嘛？ 就加了一，就加了中间那一个。我觉得加了还不如不加呢。 是是是， 我 因为太新鲜了， 对，真的太好吃 了。你这么喜欢吃生蚝，你能吃出来所谓法国的？ 吃不出来，吃不出来。就是我吃出来，我什么判断叫好吃哈？首先它的肉比较紧，然后之后一滑就进去了，而且最后回口是甜 的，甜的，甜的。 一旦回口是稍微带点腥味的，我就觉得稍微不是稍微差， 就得搁点醋，搁点柠檬。 对对对。 对都是酸的。那个江户前经常会根据季节搞这种生蚝节，就能吃到 是吗？ 对，各种产地的生蚝。 嗯， 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出来，反正我吃不出来。 我吃不出来，就是我只要吃着好吃的，大概都一个味儿。就只要回口是甜的，我觉得应该都不错。 而且 回口但凡不是甜的，有点别的味儿的都不行。 关键是要有那甜味儿才好啊。 来，E 三说，澳门味道的芝士焗牛排饭。汤汁浓稠，相当好吃。 嗯， 就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蛋挞呀，这些。另外呢，顺心他也希望咱们帮助啊，因为他也住在东边的朋友，他就说正好赶一红绿灯，给你们发一信息，说这个慈云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吗？方圆三公里都行啊。他说他感觉周边没有什么好吃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下？比如说慈云寺啊。四惠呀、十里铺啊，大概这个范围。 那个哪儿？慈云寺桥那儿有一个那个那附近有一个一轩饺子 啊，一轩 一轩一轩 一的那个 啊，对对，一轩应该还可以 啊，一轩还可以 啊， 一轩不是还有德莫利酱鱼头泡饼吗？ 对， 炖豆腐 啊， 啊 对，在那边我吃过的，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叫杨记。杨记吃臭鳜鱼的 啊，臭鳜鱼， 对，他在北京也开连锁店，开了好多连锁店，我觉得还不错。 嗯， 说到臭鳜鱼，我这个也算东边吧，百子湾算不算？ 算。 百子湾有一库香，库香他们家的那个臭鳜鱼就是湘式臭鳜鱼，是湖南的做法 啊。 然后那个吃完臭鳜鱼那汤泡米饭。 嗯， 他家那个米饭呢就感觉特别的与众不同，他家米饭还挺贵的，我觉得菜不贵，米饭贵。然后他们家那个臭鳜鱼就是它是抹一种臭豆腐，然后再风吹它一下，也不算风干吧，让它进味儿，然后呢就属于风烟法，我觉得，然后再拿来做。 所谓的风烟法实际就是快速成型法。 臭豆腐爆烟。 哎对对 哎，那个就是他们家那个臭鳜鱼有一特点。 嗯， 就是你点一条不够吃， 嗯， 然后点两条也不够吃的感觉。它是那个 量这么小呢？ 鱼其实不小，它就是特下饭。 哦， 就是他们家人都没够。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下饭菜，就是那个湖南泡菜，有素炒的，有炒鸭血的，还有炒那种小肉粒儿的。然后那其实它是加那个大酸奶馒头的，然后你拿那拌米饭也特别香。 嗯， 它的师承是哪儿呢？是咱们那个侯玉瑞老师。是中国湘菜大师侯玉老师师弟跟那儿坐镇 哦， 哎呀，我觉得那臭鳜鱼，我觉得特别值得一去。 哎，湘菜就拌什么都，就是什么湘菜拌米饭都好吃， 特别香。 这油也大，哇！ 哎，对，他就是好像炒什么菜都爱使那个大油垫底。 对， 因为那杨记臭鳜鱼。它跟其他的那些还不太一样，当然臭鳜鱼它分很多的口味的啊，比如说可能上头有辣椒的，或者说没有辣椒其他做法，然后包括里头可以拌面条的，但是这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呢它呢还有很多的烩菜，我觉得那些烩菜都很好吃，主要是下饭。 那对对对，烩菜特别下饭。 是是是。然后另外呢，如果要是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就那么喜欢吃臭的，然后就顺着 总是觉得他吃闻着臭吃着香。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顺着朝阳路一直往东开，就是刚一过了五环还没到广院那儿呢，就在路的左手边，应该算路北吧，那儿还有一个吃臭鳜鱼的地儿，叫将军府 啊。 等于他们家也有几家店，朝阳北路有一家，朝阳路有一家，朝阳路这家是新装修的。然后他们家呢，除了臭鳜鱼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煲汤菜，就你一上都一波一波的，全是煲汤菜，也不错，也都挺好的。 因为他说方圆这个圈子， 是是， 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你往西边走可以到国贸这个附近， 对 对吧，比如说像国贸三期啊这里的，那可选择的又相对比较多。 是三公里范围是吗？ 三公里范围啊，没问题。 那我对三公里就有概念 你一个天天骑自行车的是理解不了吧来来来，像BINZ 他又说，哇，听你们说的我就流口水啊，真的，但是都挺远的，因为我住昌平 哦， 西三旗西二旗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啊，我们琢磨琢磨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昌平西二旗想起来什么好吃的了？ 回龙观不远吧？ 不远。 回龙观就是他那儿有一个梁酱欢香馆。 哦。 啊，他们家那个泡菜、腊肉、泡菜都是自己店里 泡的， 自制的、哦、啊，所以特别好吃。 嗯。 那年我还跟那个牛金生牛老师一块去给他们家调理各种菜啊什么的， 嗯、 包括那个，就是因为那回牛老师拿他们家泡菜做过一回炒腊肉，我吃过。 嗯、 哦。 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跟他们拍节目的时候，就是他们根本没捞上吃的机会。 是，反正牛老师做这么多次，我一次都没吃过、 嗯、啊？是吗？那太可惜了，嗯、那太可惜了啊！ 哎，牛老师说最近要做几道老菜， 嗯 我提供的菜谱， 嗯， 我儿子练大字那爷爷家有一本1965年的菜谱 啊， 然后呢就是吹弹得破，已经都糟了。然后我给腾出来了。那天跟牛老师聊别的事儿，牛老师说你这是什么呀？我就说，牛老师这发给他看看，我发给他了。牛老师说那你可以试试。 嗯嗯、约着一起，约着一起。 牛老师邀请大家吗？ 哎，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啊，咱就说那梁酱欢香馆，我觉得那儿还就是各种小菜，不是特别精致，但是很解馋。 明白。 好， 哎，那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呗。 哎。哦哦，你说主食对吧？ 对 呀、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主食哈。 哎，我想起来就有一个东西，就是除了有的时候你知道它好吃之外、 啊， 这个容器也会吸引你，然后勾起你很大的那种食欲。 嗯， 比如我见过一个饭馆，他上这米饭，他使一个大半缸子上，就是那个铜的，红铜的。 他怎么不拿那铝饭盒上啊？ 哎，我吃过铝饭盒的。 拿大半缸子上。 它是个半缸子。 反正都是食堂那道段儿。 它那个是红铜的，红色的铜、 啊， 然后大勺子，特别大一个大圆勺子，就像那个就是特别长一个瓣儿大圆勺子，然后你就叫大饭，这个饭就叫大饭，然后是用那种红色的米做的， 嗯、 那个米本身就是红色的、 嗯， 然后上面有一层那个红烧肉的肉粒儿，然后是红烧过又炒过一次的，然后各种就是时令的菜，还有那个各种蘑菇，那蘑菇我每次吃好像都不太一样，嗯，就那个端上来以后，虽然是一层一层的，还有青豆，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上来，想呱先把它拌，跟就这手端着缸子，这手拌， 嗯， 拌完了以后，我一直以为是一人份呢。然后我就一个人端着吃，后来说那就是给大家分的，后来上好几个小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个 没了是吗？ 没有、 哦、 但是已经都那样吃了、 哦、 那个饭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们很喜欢的，它是拿那个猪油炒的，拿大油炒的、 哦、 就非常香，有点那个秃黄油，那个就是 大米饭， 对、哦、特别有那个，就是、 嗯， 去他们家吃饭，几乎每好像是吃过的人都会点，尤其是男生，觉得特别满足。 嗯， 那种大块那种炖肉， 好， 在太初香苑。 嗯， 好， 嗯， 来，谢谢很多的朋友，比如说程真，他就说了，慈云寺桥那个叫杨继兴臭鳜鱼， 杨继兴啊， 对， 不应该叫杨兴记吗？ 反正就是，我就管他叫杨记， 对啊， 杨记，因为他边上还有一个兔爷 啊、 嗯，对， 好。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 老友说，黄山老妈的臭鳜鱼相当地道。 嗯， 徽式臭鳜鱼。 哎， 蒋晓慧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回龙观有什么好吃的，也正好问到那边了、说适合小孩子吃的。刚刚你推荐那个适合小孩子吃吗？ 就小孩子呀，就不一定。 差点意思 啊，不一定。那反正那个就是举家在那儿聚会的那种、聚餐的那种啊。 那我给你推荐个小孩子吃的，因为是西餐， 嗯， 我觉得他吃应该还不错，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沙拉特别的棒，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北京有一段叫什么摇滚沙拉呀、什么的，就把那沙拉放在一罐子里，就自己噼里啪啦的摇，其实挺好的哈，你把那酱特别 均匀的 均匀的融合了。他们家呢也是特别早的就开始做这个，但是呢最开始那个 idea 是被别人抢先的先 注册了、 宣传出去了， 嗯， 所以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家沙拉还一直都是那么晃来的、而且他们最关键那几个主厨特别牛， 嗯， 全部都是从五星级酒店里边就辞了不干了，然后几个哥们儿呢弄在一起开了那么几个小馆，现在好像在北京已经开到第三家第四家了。回龙观那家店呢是他们的大本营，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开的，所以出品特别棒。而且那个我就吃完之后感觉，我说哟，你们家这定价够便宜的呀，就因为吃起来是特别有那种五星级饭店的感觉，但是实际价格非常便宜。您可以去尝尝，叫大卫船长啊、就是 David 那个大卫、大卫船长，您去尝尝去。 那来吧，接下来再说说其他的吧。 就我到现在这已经三个时段了，我还没推荐呢。我一个都没说呢、我还一个都没说呢。是吧是吧、 那正好你帮着这个谁解决一个问题 啊。 别接下来的三分钟交给你了。 啊三分钟啊。那我就先说一个那个最近吃的我们家附近的农大东区南门往东。你看这个啊，这个地理啊，农大东区。 厉害。 就是那个北沙滩桥往西，然后它东南门往东。 哦。 这块有一个专门印尼饭。它就是饭，它就那么四五种。 就叫印尼饭， 不是叫糯米糯米，反正就是专门做印尼的饭、就是有人当牛肉，巴当鸡，都是配米饭的，就是东南亚那个地方不是盛产香料吗？ 是， 它有特别浓郁的那种香料的气味，而且那个牛肉特别烂，那汤汁特别足。 哦， 你拌那个米饭的时候，哎。那个汤汁完全能进到那个米粒里头去，吃起来香。然后人当牛肉，而且它里头还有那种就是配菜的那种辣椒炒的那种小茄子，就是那个长条长茄子，但是不是很辣很香，像我都能吃。但是那个像他那个巴当鸡，我就吃不了，因为有点过辣啊、但是反正特别好吃。就是那个小店大概也就三张半桌子，为什么叫三张半桌子？应该是四张桌子，但是那有半张呢是老板长期坐在那儿帮着点菜呀、结账，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地儿。叫诺姆诺姆，就是我那个地理位置说的很清晰了哈， 特别清楚 啊，就是就在那儿，哎，特别小，而且很便宜，大概20多块钱一份吧。然后那个人当牛肉，如果要是要一整份的好像是40吧。 好，还有一分钟，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那我就说个这个秃黄油饭，秃黄油，秃黄油，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是吧？就 是 每年秋天的时候，跟扁担姐姐那王仙记那儿，订一份秃黄油，自己焖一罐米饭，然后拌着吃，就太 激动了， 太享受了。 这个确实是啊， 是吧？ 确实是。 扁担姐姐那儿还有一样东西配米特别好吃，她的那个高油糊的咸鸭蛋 啊，对， 用那个大米 双黄蛋啊、这刚说到粥是吧？ 行，那没问题啊。最后那节最开始让小胖先推荐几个专门喝粥的好地方。 没错，我刚想说有一个粥特好、 是吧？ 粥火锅 啊， 特别棒。 粥火锅。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盘点一下京城比较好吃的饭啊。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米饭啊，刚刚我们聊了半天了，已经进入到粥的行列了哈。 那这也跟米有关系吗？ 当然了，当然，这也算 饭。我能再补充一米饭吗？ 当然没有问题。 他一会儿忘了。 但是你补充之前，能不能先让薄荷院回答个问题啊？ 哦、 因为您问了，说您刚刚说那扁担姐的那个秃黄油和那个咸鸭蛋都哪儿能买、啊？ 这网 微店 啊、哎，不是微店，就是 扁担姐的微店。 啊，他有微店了， 是的， 哦、啊，那就是那个 渠道，看来 某宝，某宝叫王仙记， 哦，啊、好，宝也可以，店也可以，来补充一个。 我刚才想起来有一个菠萝饭，不听着其实不新鲜，但是他们家的菠萝饭是炒过的，拿干果和各种肉粒儿， 哦， 炒过里 不都是炒的吗？ 他们家有干果和各种肉粒儿，而且会换，会时令的换、 哦， 然后放在菠萝里面。然后那个我经常看他们家那个食客都是这样的，他们先不会点那菠萝饭，觉得这太普通了，然后吃完了以后看每个桌都会点菠萝饭，说再点一份吧就吃不了，就会约着下次再来吃，然后就先点菠萝饭、嗯、叫喜悦泰餐， 哦， 或者叫喜悦泰，我觉得喜悦泰更好听一点， 嗯，哦， 那叫泰喜悦更好， 倒也是啊， 估计没申请下来可能 好了好了，来让小胖说一下粥。 哎，对，那个什么，我算是推抛砖引玉啊，那个已经不会说话了哈。这个我推荐一个粥火锅， 嗯， 就在工体那儿，叫，嘿，我老是记不清他那个名字，不是叫珍珠港还是叫什么来着？ 这可不赖我，这跟我没关系。 等会儿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真滋味。 啊、哦， 真滋 跟珍珠港有什么关系？ 我老板 关键字嘛， 老板他叫珍珠港。我说一吃火锅，他们说去哪儿吃？我说那咱就珍珠港呗、哦，要不我就一直叫珍珠港。 1941年的12月是吧？ 主要吃的比较惨烈。 其实人家是叫真滋味啊， 啊 就是吃火锅现在呢就是。我说的是港式火锅、啊 嗯、 基本上就是三家、 嗯、 一个是咱们也经常去的那个关 系 街， 关系街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表哥鸡， 仨地儿是吗？ 表哥杨鸡，表哥，反正有一表哥俩字啊，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真滋味 啊， 真滋味啊，在这个工体那边，它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鸳鸯锅，也可以单独的选择一个那个粥锅。而且他涮的全部都是海鲜，因为涮锅嘛，主要就是看海鲜新鲜不新鲜。他们那儿的食材是绝对的很新鲜。一般去的话，你像象拔蚌， 嗯， 象拔蚌还不错哦、 嗯， 而且质量很好，128， 嗯， 还可以吧、 哦 可 以， 还 可 以， 还 可以。然后他那个虾也好啊，包括什么竹节虾也好，还有其他那种虾也好，还有那个他们在应季的时候会有一些大螃蟹。而且他们那个大螃蟹不是论只卖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这要四分之一 切一半， 他也可以 要蟹腿儿， 对对对， 归谁呢？ 大腿就是四分之一嘛，对吧？螃蟹几条腿啊，亲爱的？ 没有，他说的钳子那边 啊、哦，钳子、嗯、那就钳子给可能另外几桌，这不算分的啊。嗯、然后呢，就你都往这个锅里边一炖，炖完了之后， 嗯、 最后你喝这个、 烫饭。 喝这个粥， 那、嗯、粥啊， 哎呦，那太香了！而且它最后的时候，为了怕糊锅，它会一直给你加那个汤。 嗯， 我还专门说你给我倒一小碗你们这个汤，我尝尝。那个汤一点什么味精啊，就是鸡精的那种， 它不需要啊， 非天然的味道呀，一点没有。就光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棒。 嗯、 最后你喝那个粥，稍微加点小香葱，喜欢吃咸菜的、 嗯、 加一点点。 嗯， 而且他们家的有那种小的青辣椒，哇、哦，非常好吃。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算是粥火锅类的一个。 哎，不过听你这么说的话，它价格适中的同时，海鲜比较新鲜，而且 就让你吃完了以后负罪感低。 对对对 对， 对 吧？不像你比如说你吃完了 大肉之类的， 哎，对，你就觉得哇，饱腹感特强。 对， 吃完这个胃里暖暖和和的，而且还很鲜。 对， 不像你吃完火锅，衣服得晾阳台上，得有段时间。哎，但是你说工体这在哪儿？ 珍珠港不？ 珍珠又珍珠港， 太远了。 就大家 还得搬护照， 大家搜一下，就在那个圈周围。 啊， 非常好， 珍滋 珍滋味啊，珍滋味，真是珍珠港的那个珍， 嗯 啊，珍滋味 啊，哎，真的，我已经想好了，咱们下周一接着主持吧。 啊， 不，因为还有我更爱吃的还没说呢。 什么呀？ 真的，因为现在我不太喜欢吃米饭，因为只要一吃米饭就吃不下别的了，就跟说喝酒似的。 嗯， 比如说姚远说，哥，咱俩喝啤的，我一定说不参与，不参与。 那占地儿啊， 是，所以咱们应该下周。说饺子和面条， 就是馅儿呗，馅儿跟那个卤啊。 哎，真的，面条， 就是， 你比如说老北京的呀， 嗯， 包括南方的， 嗯， 包括日式的， 嗯， 哦，北京好吃的面条可 多。对， 包括饺子， 饺子， 你想像传统的饺子有很多的同时， 嗯， 还有很多不传统的。 我连着好几年破五吃的都是西餐饺子、日式饺子。 哎，都可以聊， 因为那个饺子那天人肯定特多。 是， 他到那儿吃西餐的反而没什么人。 来，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 嗯， 来聊。 我来说几个我吃过的特别好吃的各种饭。 好嘞。 那年2015年的时候，跟那个面吃高文琪，他 真的，你记性太好了 啊！ 什么2013年他约你去东大桥吧？ 档案式记录， 太厉害了你！ 2015年初夏。啊，这个跟这个当时那个面吃高文琪不是开了一个吃面馆吗？ 嗯， 他做那个牛肉面为主，台式牛肉面。然后呢，到他那儿去，那天他没有面了。然后呢，他又卖卤肉饭呢，给我弄做的那个就是拿牛肉面的那个汤，他是炖了8个小时以上的那个牛肉汤。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牛肉，然后焖饭。 嗯， 哎呦，特别好吃！我跟你说，就那。有大概有2-3个月吧，就每到吃饭点儿就不能想那个东西，一想那个东西吧，就特别想吃这种焖饭呀、烩饭呀等等的东西。我那会儿我就是2015年8月，我就有一段过敏，就是得忌口，做梦梦见吃这个，怎么做这个？ 我的天！ 哎，真的特别好吃，因为它那汤确实在那儿了，它那个焖了，就是做那个汤是各种。棒骨，包括那个牛肉，焖到8个小时以上，那全都是渣子， 碎在里头， 全是渣子，就要不得了。然后再炖牛肉，再撒点香葱，焖那个饭，哎呀，特别好吃，这我吃过其一。 天哪， 嗯， 一想我都觉得香。 其二，那会儿那个也是2015年在江户川，原来不是还是咱们那个叫什么餐厅来着？叫汇源餐厅，那个江户川那会儿那个焦老师啊。给我做的那个，寿喜烧，就寿喜火锅，寿喜锅火锅，拿的正经的好和牛切片做的那个，然后最后拿那个剩的米饭，搁进去一烫，剩饭料理，哎呦，印象特别深刻。那个米饭跟那个，你想和牛的那个和牛当然已经吃了啊，但是那个汤，那个在里头还是特别特别的鲜美的那个味道，然后就是剩的那点汤烩的那个饭，就你说那个海鲜烩饭似的，还有一次他给我拿了半只那个帝王蟹，也是做那个火锅最后烩饭，哎呦，特别特别好吃。还有一次，去年在那个哪儿， 终于到2017年了 啊，不是前头还有，在哈尔滨就街头。看见那个叫他们那儿叫坛肉，就坛子焖的那个肉，都酥烂又软又酥烂的那种感觉，就一小碟儿一块儿，然后呢是10来块钱一块儿吧，然后来一碗米饭，就了个蔬菜，哎呦，我觉得那个炖饭也特别好吃，那个就是跟红烧肉还不一样，它还特软特烂，那汤还特浓，就是那米饭一块肉就拿筷子一夹就完全就给夹断了那种感觉，然后 夹不上筷子来，拿勺吃， 差不多那意思。然后那个肥汤、肥肉 化出来的那种那个油脂拌上那个酱汤，哎呦，特别特别好吃。 这款特适合小胖， 是吧？你看小胖，我看见已经那个嘴啊，已经不行了，蠢蠢欲动了。 外地的也能说，那西安的大皮院洒金桥， 这你怎么又抢答了呢？ 没事没事， 因为他说又想起一个特别像，有一个叫定家小酥肉。它就是那个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碗上锅去蒸那小酥肉，小酥肉你很熟吗？你不老王刚吗？然后给你上一碗米饭，你也不知道是拿饭去倒到那个肉汤那个小酥肉里，还是把互相你怎么倒都行吧，反正你就把它搅起来吃，全是小伙子跟那儿排队吃，定家小酥肉。 你看，那我再说回北京的，再说回北京，说回北京的那个，就是那个哪儿那个。汇丰堂海淀区的那个老字号，那个烧烩爪尖， 烧烩爪尖烩饭， 不是烩饭，就是给 饭， 就是烧烩爪尖饭，因为它是一小锅烧烩爪尖，然后给你一小碗米饭，那个呢就是完全是猪蹄儿，那个尖儿、 哦、 啊，然后它那个猪肉香， 重点是里面有海参 啊，海参是吧？ 对， 你看那个我忘记重点了，反正它那个胶质感， 我想那指尖有点什么肉 啊？它有肉， 对， 有 很果骨的那么一点肉 啊。对，但是其实它说是爪尖，但其实它还是有猪蹄儿上那个肉，它那胶质感特别好，然后那个肉汤在骨汤在拌着那个胶质感，就等于跟勾了芡上比勾了芡还腻乎乎的那感觉。 这个、想吃这个的还可以去四世同堂。 啊，四世同堂也有， 也上这个烧烩爪尖儿、 哦。 嗯，啊，其实这个最早是哪儿传出来的呢？是这个致美斋，就当年那个老字号致美斋，是19世纪苏州的状元那个陆凤石在宣南那块要考状元的之前，再交给致美斋的。现在致美斋也恢复了，当也是15年的时候，还是16年啊？16年初。王义军老爷子到那儿再给重新调理的这个烧烩爪尖儿，还有饭啊，就是这个我在日本吃的那个海鲜井饭 哦、啊，那字真念井吗？ 啊、有可以念井，可以念丹， 我不敢念 啊，就是一个井中间一个点儿吗？ 嗯 啊，在那个驻地市场吃的那个。按驻地市场那个海鲜咱就不用说多鲜了是吧， 嗯嗯， 然后什么这个金枪鱼中南大南，然后包括一些海胆都搁在那个铺在那个米饭，那米饭还特别好，有点黏，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嗯 嗯，其实我看我邻桌有的女孩就觉得那个腻，她是不太会吃，我觉得就是你煎起一团米饭搁在那个碟子里头，然后上头盖一块什么，就当寿司吃就可以了，其实就感觉就好多了。 嗯 嗯，那个海鲜井饭确实好吃。 嗯 啊， 哎呀，你说我就想起，我都好多年没去吃了。我以前特别喜欢吃道乐餐厅的定食，就道乐餐厅它是专门吃，就是日本料理，它专门是吃海鲜类的。但是因为那些偏贵，我也不太喜欢吃，但是我就喜欢吃它那定时，它定时很便宜，70块钱，但是啊，那些东西足够你吃到撑， 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包括你所谓的鳗鱼饭也好，包括它还有专门的一种，自己的弄的一种定时， 嗯， 啊，真的很好吃，就里头包括鸡蛋，然后烩的鳗鱼，然后里头还有特有的一种日式的一些食材，然后包括米饭，包括小菜，包括酱汤等等，一整个70，但是都5年前吃的了，但是我那次问过朋友，他说有，依然很好，因为就在家边上嘛，就在那个复兴门桥那不是金融街那儿，他在那儿底商，所以以前老去那儿吃，还不错，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位小郭他说了，被你们说的我快饿死了，哈喇子流前胸已经湿透了，马上我开车就要到亦庄了，能不能推荐个亦庄好吃的米饭的地方？这样，明天亦庄朋友，明天你一定要发同样的信息。我们明天让亦庄的 亦庄小王子啊，对 本地朋友给您热烈推荐。 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回答一下理想的问题。因为咱今天说米饭的话，这个还应该是大家非常爱吃，但就咱没提的鳗鱼饭。 啊， 哎，没说啊。李想正好问有什么鳗鱼饭推荐吗？一会儿我们再聊鳗鱼饭啊。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说到鳗鱼饭，两位有什么推荐吗？ 好，请抢答。 鳗鱼饭我吃还是那年在那个也是江户川，但是江户川现在关了，因为他们家都搬到西边去了。 嗯， 吃那个星鳗的饭，我觉得比普通的鳗鱼饭更好吃。 嗯 嗯，但其他的地儿，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吧。 嗯， 我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所以观察少。 好， 嗯 嗯。 我们拍过几家那个鳗鱼饭，有那漫步 啊 那个80后帅气的小伙子开的。 又来了， 哎呀，又是好看。嗯。 然后还有那个江户前，江户前是有鳗鱼饭的。 嗯， 现在还有那种，就是那不大家爱在家里 DIY 嘛，现在那鳗鱼已经那个非常量化了，它都用日本酱油烧好的那种蒲鳗， 嗯， 都弄好了，你回家蒸点米饭，给那撕开搁上头，那个稍微烤箱过一下，好像跟外头也差不太多，就是没有那个酸黄瓜片。 嗯， 其实如果要像我的话，如果吃鳗鱼饭的话， 嗯， 不注重那鳗鱼， 嗯， 我注重那浇的汁儿 啊，是是是， 啊，那汁儿我可以没有鳗鱼，我就拿那汁儿和着米饭 啊。对，其实经常我是觉得那个鳗鱼呀，啊，不够吃，就主要是那汤不够， 或者说你多给点汤的同时，给点人日式小咸菜， 嗯，啊，对对对对， 我喜欢吃那个鳗鱼饭里的咸菜， 哎， 啊， 就挺好了， 哎。给你们推荐几个地儿啊。 啊， 一个呢是傲慢， 嗯 啊，这个挺有名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更喜欢慢走， 嗯， 就是叫慢走啊， 是一家店吗？ 不是一家店， 哦， 不是一家。傲慢的那个慢呢，还是鳗鱼那慢， 嗯， 慢走的慢，干脆就改成了放慢角度的那个 慢， 慢 慢的 慢， 哦， 哎，慢慢的慢。那个慢走的那一家呢，他那老板啊，是一啊， 我以为你要说也挺帅的。 谁关注他帅不帅？他这 有关注的。 他是一个来中国很长时间的一个日本人 啊， 应该来了有十几年了。 嗯 啊，就是反正他跟你说话，你都分不出来他是哪儿的人。 哦， 中文倍儿好。 啊， 他们家的鳗鱼饭呢，跟我在他们老家吃的差不多，三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他上来之后呢，你先单吃鳗鱼，因为它是火烤鳗鱼嘛。 嗯。 外皮应该是脆的 ，嗯， 里边应该是 嫩的， 汁儿多的， 嗯， 嫩嫩的， 嗯， 你先吃鳗鱼，吃完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小空碗，可能一开始去吃的朋友说，哎，这小空碗干嘛的？是不是给别人尝的？不是，您先舀出来点米饭，再加上点鳗鱼，这个时候呢，撒点小葱花，不加葱花也可以，直接就拌着米饭，这是第二种吃法。 嗯， 最后一种吃法呢，是把剩下的那点米饭，可能就像几位说的，鳗鱼可能不够了， 嗯。 但是呢还有点鳗鱼，这个时候呢直接在邻国那边呢是什么，到了有抹茶剂的时候， 嗯， 他们会给你抹茶，你配着抹茶放在里边，类似于像茶泡饭。 好吃吗？ 最后一下很好吃。 哦， 但是有的人如果不喜欢抹茶的味道就比较麻烦。 但是他也考虑到，因为抹茶如果稍微那个什么点，它是带着一种独特的腥味儿，那种腥味儿可能一般人受不了， 土腥味儿， 它是非常淡做的， 嗯， 而且里边它会加木鱼蟹， 啊， 它同时又有那种海鲜的鲜味，所以在里边泡进去，哎呦，好吃极了。他们家呢不用抹茶，直接用木鱼汤，就是那个木鱼蟹炖的那个汤， 嗯， 我估计里边可能也会放一些什么昆布啊什么的其他的那些佐料一块炖，炖完了之后泡。巨好吃无比，而且他们家 性木鱼花特别可爱 啊，哦！是是是，木鱼也很 可爱。水烧开了，倒进去，它真的像花一样，慢慢的 啪啪啪啪都开了，是吧？这， 嗯， 个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那儿尝尝， 嗯， 因为我吃了几家，我觉得澳有点贵， 嗯， 这一家还算合适， 嗯， 130还是100几啊？140、150，反正超不过150啊， 就这一套下来， 嗯， 我觉得就在咱们这儿吃的这一套150的，我觉得你在邻国吃差不多得 不多 可能得要到200-300，我觉得 啊啊，对， 就是因为它的东西用的也是非常好的， 嗯， 哎， 来，我们也要谢谢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拿懒羊羊做例子 啊， 他就说他专门问过日本的朋友，井字中间加一个点念动， 嗯， 念动 啊，就他们那儿发音念动是吗？ 哎，念动。啊，是这个字。 对， 另外呢，那也再说一遍，因为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小记者 啊， 他说：“请问农大东校区南门什么印尼小馆？” 啊， 说我已经到南门没找着。 诺姆诺姆，南门，南门往东。 哦， 南门 他那儿有一排，就是那种就是专门小饭馆啊什么的，那么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门脸叫诺姆诺姆。 好，仔细找。诺姆诺姆 厉害了，您这顺着就去了。 我走着过去的。 哦， 从我们家真是走着过去的。 哎呦呦呦，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监督着我们的节目啊， 嗯， 因为比如说像逸夫说了，我刚听节目啊，节日期间我听了，你们做的请那个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老师过来教大家健身，节目说了从周一开始放音乐啊，嗯，你们放了吗？听，是不是这首？什么叫没放啊？说要放一段音乐，给大家一些放松的时间。 对，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一下给大家4分钟的放松时间，您说够不够？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就聊到这儿了啊。这个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要感谢我们的赵导以及我们的不好样，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哎，赵导改名叫赵错错 啊，是， 哎， 再见。 好吧，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了。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短途圈，白色对黄铜，人对歌，一对铜，几杯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可惜一泡风，佛陀对苍生。